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21集。箱子现在的位置还太低，江恋想等水涨得更高一些，这样捞起来也方便。三人一击，四个脑袋都探在洞口处，目光中殷殷期待。然而奇怪的是，水线就停在那一处了，似乎已经涨到了最高。 水涨不上来？阎罗当时总不会是隔空掉的麒麟精吧？ 这位置也太低了，距离段太婆的冰尸曾经悬吊的地方还离着七八米呢。难道说刚才那一通推理是错的？ 这些年全球变暖了，雪线升高了，融雪量一年比一年少，这水少了，水位当然上不来了。 啊？ 难道不是吗？还有啊，咱们往下滑了好久啊，孟小姐连下九阶，我们现在的海拔低了很多，雪线升高，外头同位置的雪都化掉了，里头的冰当然也就融了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在冰雪馆里边搭石虫子的顺风车，是到了冰少的地方才撒手的，刚刚往上爬，山壁上也没什么冰，这说明什么呀？化掉了呗。 神棍拿手电往下头照了一圈，借着手电光，江恋还真看出了点端倪。他们刚刚踏足绑绳桥的地方确实是没冰的，但再往上去一点就有冰了。 这是不是说明我们要是再晚来几年，段太婆的这具冰尸就会融掉了？ 那可不，气候要是继续变暖的话，上头的冰龙也得融，没准哪天啊，昆仑雪顶都没雪了。 真的，现在这个环境对山地影响挺大的，湘西山里也差不多没老虎了。 嘿，所以说呀，现在全球是个大系统，处处是蝴蝶效应，这儿出了问题，那儿就得受影响，哪行哪业都逃不过。 这俩人突然聊上了环境问题，江恋真是哭笑不得，细想又觉得魔幻，还真是的，哪行哪业都避不过，连做他们这种行当的居然都绕不开。不过神棍的话似乎有点道理，水应该是真的上不来了。再过了一会儿，非但没涨，还有下降的趋势了。这可不妙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箱子又落下去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谁知道这定期是个什么定法，下一次涨水又要等到什么时候。江恋让神棍负责绞轴，听到指令时就往下放链，但即便放到最长，估计最末端离着水面仍会是差不少距离，而且锁链悬吊的位置居中，箱子却是靠边的，人想捞箱子得入水，入水的风险有点大。江恋想了一下，目光落到了江鹊桥身上。江鹊桥正探着脑袋桥下头的热闹，瞧着瞧着，似乎是觉察到了某种危险的目光凝视，很是警惕地抬起头来。江恋凑过去，他拿了根绳子在手上。 鹊桥，来，有事让你帮忙。待会儿我把这绳子缠在你爪子上，你呢就飞下去，看见那口箱子没有？你站上去，箱子上有很多镂刻的纹，你拿爪子死死地扒住就行，我会拉住绳子，把你和箱子一起拉过来，听懂了没？ 听得懂才怪呢。江鹊桥一脸茫然，江恋只好求助孟千姿。 你来。 孟千姿跟江鹊桥的沟通就要顺畅多了， 也没见他怎么嘀咕，只是摩挲了一下江鹊桥的小细脖子，手上又做了几个符印，江鹊桥就显出了一副俯首贴耳的架势。待到附上绳子，都不需要人催，一边叫着一边飞掠下去，精准登陆了箱子。身体随着箱子一起晃荡了几下之后，又悠悠站定，颇有一点一苇渡江的高人风范。江练把江鹊桥的牵绳套在腕上，借助绳索和搭扣把青铜锁链缠在了腰间，然后向神棍点了点头。这是要开动了，神棍憋红了脸，掰动脚轴。 哎呀！ 嘎啦嘎啦的声响之后，江练的身子慢慢坠下。孟千姿跪趴在洞沿上看他，忽然想起了什么。 你给他起了个什么名儿？鹊桥。 这个时候江练的头已经引入洞下了，闻言抬头。 哼，没错啊，江鹊桥，他搭的桥吗？ 真不要脸，也不问问人家雪姬想不想跟你姓，没准人家想姓孟呢，孟小乖什么的。 锁链放到了尽头之后，江练依照着之前计划好的牵绳反吊捞箱，整个过程孟千姿都捏足了汗，他觉得好事多磨，越顺畅就越可能不顺畅，害怕最后一秒会出变故，害怕水里会冒出什么东西，是以一直绷着一条手臂，臂弓的射口一直向着下方。然而全程都很顺利，神棍反向转动脚轴，江练就那么臂下斜着箱子，肩上立着雪姬，随着寸寸上移的锁链又上来了。没等他站定，神棍已经小跑着过来。 哎呀，是吗？真是那口箱子吗？ 江练把箱子搁在地上任他观摩，还真是，跟之前三弟打印出来的那口一模一样，但又不一样，颜色质感都不同。更重要的是，神棍觉得面对着箱子的时候，有一种莫名沉重的压抑感扑面而来。他大口喘息着气，拿手摩挲着箱面，又把箱子翻过了面，没有任何接缝，抬起来晃晃，空的，也就是一口普通箱子的重量。 怎么样，你念叨了很久的箱子还梦见过，现在东西就在眼前，想起什么吗？有什么特殊的感觉没有？ 哎呦喂，太压抑了，我忽然就喘不过气来了，太沉重了，我缓一缓啊。 说着便瘫坐到地上，坐了一会儿之后，大概是觉得离箱子太近仍然压抑，又爬起来走远了些，重又坐下。 唉， 坐下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似乎离远了些，终于没那么压抑了。 压抑吗？ 孟千姿完全没有这种感觉，他盯着箱子看了一会儿，问江恋， 你的事儿是不是到这儿已经可以画句号了？ 理论上呢，把这口箱子带到美莹身边，我的事就全做完了，我对干爷的承诺也算是达成了，你也是吧？ 孟千姿点了点头。 山鬼搅和进来，起先是为了帮水鬼的忙，后来是为了收段太婆的尸，这两件事怎么说呢，都算有结果了，段太婆的尸体也已经找到了，可以预见出去之后会有繁琐的追思和下葬仪式，够大家忙上好一阵子了。至于水鬼，我们山鬼已经出现了不小的伤亡，用二妈的话说，帮人适可而止，大概也只能帮成这样了。事实上再往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了，有这个结果是可以收队了。 两人一起抬头看向不远处的神棍，神棍呆坐在那里，又在神游太虚了。 他的事儿还远远没完呢。 除非他想起过往，一日没想起来，这些事就一日没完。 是啊，神棍的事儿太复杂了，从箱子到山胆、龙骨、凤凰翎、开膛剖肚，又是什么彭祖、邝祖、叛徒、卧底，孟千姿光想想都觉得闹心。 出去的那句指引是什么来着？ 而今万事俱备，只差脱困了。漂移地窟是在下头，水晶也在其中，但有水鬼的惨痛经历在前，他避之唯恐不及，并没有造访的兴趣。至于神棍，虽然他念到过什么凤凰浴火、龙骨焚香，但依江恋所见，念叨只是念叨，他并没有焚香的动机。哪怕左手凤凰翎，右手龙骨，他也未必去焚。焚来干嘛呢？孟千姿仔细回想了一下， 说是欲出长口，门左巡守。 欲出长口，门左巡守，短短八个字，江恋真是想破了脑袋。按理说，孟千姿是在高处见到了晨昏相隔时投影的光门的，门边确实也有手，可以屈身攥起的兜抛绳桥的石手，但孟千姿压根没接触到石手，就已经下了九阶了。理论上，阎罗也应该是同样的经历，而且阎罗显然是从这石台上走出去的，也就是说机关也好，玄虚也罢，就在附近。他杀了段太婆，说明出去的路用不着山鬼，弃置了箱子，说明脱困也用不着箱子。江恋和孟千姿秉持着同样的理念， 阎罗能办到的事，我能办不到？ 他在石台上踱来踱去，从残破的冰龙龙身这头钻到那头，看到了那道绳桥，也看到了生根于山壁兜住石桥两侧端头的共计四只石手。 也许石手就是机关。 江恋兴冲冲地过去，把每只石手都研究了一遍，还使劲掰过，均告徒劳。折腾了一番之后，他气喘吁吁，士气低落，又回到孟千姿身侧坐下。 不会吧，找到了段太婆的尸体、兽骨以及箱子，却只能在这儿枯守出不去。 这种感觉太糟糕了，比没找着还要糟糕。他忍不住骂阎罗， 这人手也太贱了，干嘛要把邝祖的口述给撕掉？ 有人就是这样，自己过了桥还要回身把桥砍断，因为不希望别人也得到同样的好处。神棍。 神棍啊， 这龙骨是你动的？ 是啊，我就是这么觉得的。 那你再多感觉一下，你动完了龙骨又干什么了？从哪儿出去的？ 那谁能记得呀？ 不记得，这可不好办。孟千姿上下打量着神棍，突然垂下眼帘，往江恋身边凑了凑，同时压低声音：“ 你会催眠吗？”“ 哼，呵呵，这么专业的事儿，太难为我了吧？” 他明白孟千姿的意思。神棍这些日子注意力涣散的时候，总会潜意识冒头说一些奇怪但有关键的话，如果懂催眠，也许能适当引领一下。 那把他掐得半晕不晕、神志不清呢？ 哼，你下得了手？什么叫半晕不晕？这度怎么控制？ 孟千姿没把他这话听进去。江恋发现孟千姿看神棍的目光越来越像看鸡的黄鼠狼，显然这人已经走上邪道了，已经不想靠什么摸索和钻研去找路，就想从神棍身上逼出答案来。江恋还想劝他：“ 千姿， 他肯定知道这是最快的法子，你配合我啊。”神棍，你过来。 啊，过来干什么呀？ 有个东西你帮我看看。 孟千姿做事把手伸进兜里， 神棍不疑有他，嘟囔着走近。江恋别过脸去，实在不忍心看。走近了，神棍一脸嫌弃，蹲下身子。 看什么呀，还不拿出来，你非叫我过来。哎呦，我这一看这箱子就不舒服。 孟千姿看准他后颈，预备往外抽手。 哪儿不舒服了？我觉得这箱子挺正常的呀，你不喜欢它的设计？ 不是箱子，是里头的东西。 江恋一怔，瞬间回过头来。孟千姿也忘了要做什么了。 里头的东西？ 不是说这口箱子是空的吗？ 我觉得这箱子里头有什么东西让我很不舒服，而且怪危险的。 神棍挠了挠一头卷毛，他也说不清楚。孟千姿心头发毛，再看那口箱子也觉得有点怪怪的。他撑起身子坐远了些。 那东西活的死的？ 不知道。神棍看向那口箱子，摇了摇头。 还危险的话就不要开箱了呗。 这怎么能行呢？等七根兄弟归了位，我还要把兽骨放进去呢。你忘了，只有箱子才能困住这些东西。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离得近点是不是就能感应到了？ 说话间他凑近箱子，后颈上忽然重重挨了一下。神棍眼前一黑，哼都没哼一声，就软软地栽了过去。 哎，你！ 江恋没提防孟千姿下手这么突然，孟千姿甩了甩手。 不疼的，这种切紧我保证他没痛处，就跟睡觉一样。赶紧的，该你了。 江恋没办法，把神棍翻了个面朝天，大力地摇撼着他的身子。 神棍，哎，神棍！ 几次三番持续不停，过了一会儿，神棍的眼睛终于微微睁开了一道缝。他没看到江恋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模糊的巨大的冰龙。他的唇角露出了一丝奇怪的笑。 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龙骨藏在这儿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